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由南朝鲜460多个市民社会绿色团体组成的抵制教科书国定化网站和在野党12号在国会大楼举行紧急讨论会，揭露当局所公开的国定历史教科书现场审阅本的极不妥当。